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唐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上回咱们说到杨富光出马了，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虽然说是一太监，但是呢对于兵法战术是颇有研究，而且呢人家不是理论，是实战。就在这个时候呢，一封劝降信恰到时机的送到了朱温同志的面前。这信是谁写的呢？就是杨富光写的。这位太监刚刚咱们说了，是有勇有谋的人，当年呢就做过策反之类的政治思想工作，眼巴前人家兵围同州，他决定软硬结合，攻谈同步进行。那得了，现在到了朱温做选择题的时候了。好在呢这个选择题虽然分值大，但是呢难度不高。朱温呢已经有了答案。朱温同学呢擅长在混乱的局势当中分析各方面的势力，从中抓住对自己最有利的东西。他呢早就看得大齐政府不思进取，败亡是迟早的事儿。趁着大齐这条船还没沉的时候，及时换一条船继续往前走吧。朱温呢给王重荣写了一封信，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现在的杨富光是唐军二号人物，朱温要是想拉关系，按常理说也应该找杨富光啊，是不是？事实证明，朱温的狡猾呀不是虚的。第二天，同州城外，大唐军营里，杨富光很兴奋，自己的诱降信呢起到了作用。敌将朱温决定举城投降，非常好。但是呢，这还不是最好的结局，他还有一大事要办。在办这件事的时候呢，他决定找王重荣商量一下，毕竟这是人家的地盘嘛，面上的过得去。进了军营一看王重荣，发现王大爷今儿心情也不错，正在喝小酒呢。显然呢他也知道对手朱温马上就要出城投降了。看到杨富光之后，王重荣招手邀请杨都监也过来喝两杯，但是呢杨富光显然没这个心情。坐下之后呢，着急忙慌的就说，等下朱温来了，你安排一些人手，然后杨富光呢就做了一个斩首的表情。 在这一刻，他又恢复了作为一名太监应该具备的阴毒气质。可能是第六感吧，他呢跟朱温接触过好多次，知道这个人是狡猾无比，而且呢野心勃勃，手段还比较高明。如果不趁这个机会除掉，迟早会成为大患的。等到杨富光说完了这句话，老王呢眯缝着眼儿，嘿嘿笑了两声，然后呢不急不慢地说道，这个咱们做人呢要厚道是吧，况且呢朱温这个家伙打起架来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听我一句，放他一条活路吧。杨富光听完就愣了，他本来以为这是个提议，王重荣你不会拒绝，这位老王被朱温收拾得够呛，又有夺粮之恨，说不定他比自己更愿意拿这朱温的肉下酒呢。杨富光马上意识到这里面肯定出了什么问题了，问题就在老王的屁股下面，那儿有一封来自朱温同学的信。在这信里，朱温同学总结了前几次不太愉快的接触，指出这都是自己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虎威。当然了，要是王重荣家有女儿的话，朱温愿意让王重荣当泰山大人。到了最后呢，朱温还写了一行小字儿，写的，我的母亲也姓王，请允许我叫您一声舅舅吧。有的朋友看了这信的内容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不良反应，可是呢这还不算离谱，老王的确比朱温大20来岁，您叫声舅舅也不吃亏。要是这会儿您都有不良反应的话，那到后面看到一位大哥对着比自己还小的人叫爹时，您呢怕是要喷一桌子了。老王是好人呢，是吧，人家叫了一声舅舅就忘了战败之耻，30船粮食也不要朱温还了。看来啊，出来混这嘴巴甜一点还是管用的。没过多久，同州城门大开，朱温出城投降，两军握手言和，自此成为一家。这是自长安失守以来草军最高级别将领的一次投诚，这对于打击敌军的士气，提高唐军的威望，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朱啊，全心全意为唐朝服务，忠心耿耿做李唐新家丁哦。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唐僖宗中和二年秋天，朱温投降的时候，王铎司令正在挥锹如挥剑，挖坑如寻宝啊。再深一点，再宽一点，再多一点，这些啊都是必要的。哎，王同学擦擦汗，您啊，我看还是洗洗睡了吧。咱能不干这体力活好吗？您知道跟这儿挖这土方挖了多久吗？王铎满脸迷茫，很久了吗？草军没来吗？那我得加油干呢，多深一寸多一份保障啊，指不定皇朝这个大反贼太笨，自个儿冲过来掉进摔死呢。王司令的这份执着呀，实在是让人无语。他都已经搞了半年的土建工程了，估计都忘了自己是干嘛的了。他可是反攻总司令啊，不是防守总司令，他的任务是夺回长安，不是修理地球。但是呢，7个月过去了，从来没发起过一次像样的攻击。也许是荆州一败的阴影还在心头徘徊，这位王铎承受不了再一次的失败，所以要小心防御，步步为营。他相信自己现在所做的这番努力不会白费的，这些工程最终将彻底埋葬敌人。 当他擦着汗站在这些巨沟面前的时候，也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的前程和荣誉尽数埋葬了。他干得越起劲儿，在成都的政敌就越开心。王铎不知道今时不同往日了，这次自己有很多的棋子可以用。长安西边是保大兵团、定难兵团、义武兵团、凤翔兵团、中武兵团，还有王司令的川军。在长安的后面是靖远兵团，在长安的东边还有刚投降过来的朱温，以及河中杨富光与王重荣。人太多了，咱们念起来也费劲，您听的也费劲。其实呢，不用那么费劲，他们呢组合起来所干的事儿，仨字就总结了：磨洋工。当然了，这么说有些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意思在里面。比如说杨富光，咱们呢已经介绍过了，这是一个好军人，对于反攻大业他也是有一些自个儿的想法的。王铎呢，在干完土方工程之后呢，准备去河中请教一下自个儿的搭档杨富光，看看下一步怎么着啊，是接着挖呀，还是干点别的呀。数月之后的一个深夜，王铎、王重荣、杨富光在喝酒，王司令愁眉深锁，老王呢长吁短叹，老杨呢沉思不语。这一天离长安陷落已经过去快两年了，可是呢仍然看不到收复长安的希望。问题摆在眼前的，各方面均都热衷当了解真相的围观群众，全都抱着打酱油的心态跟这儿看热闹。在喝得差不多之后，杨富光啊终于说话了。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他埋在心里很久了，他知道如果这个方案得以实施必有奇效。据说啊，挪威的渔夫喜欢捕获沙丁鱼，可是呢有一很大的问题，这些鱼被抓后呢都采取了非合作不暴力的静默抗议，经常就是一动不动。那到了渔港之后呢，这些为自由而罢工的鱼往往都会壮烈牺牲，这对渔夫呢就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了。你抓活的永远要比死的值钱呢，甭管是人还是鱼都是一样的。他们苦苦寻觅着让鱼活着到达厨房的方法，哎，有一船长找着了，他的沙丁鱼呢总是活蹦乱跳的直达渔港，他把这一项知识垄断，在他死后崛起才得以公开。其实呢他这做法很简单，就是在鱼池当中放了一条凶猛的鲶鱼。这个故事呢在企业管理上叫做鲶鱼效应。那么现在杨福光就准备为观望不前的唐军呢引进一条鲶鱼。杨福光喝尽了杯中酒，当烈焰的感觉从喉间直入肠胃时，他已经打定主意了。他要引进来的外来人有很大的风险，但是比起黄巢这个人的危险程度还是要低一点的。这个人呢是唐朝外来户，是唐朝的雇佣兵，还曾经是唐朝的逆臣，但是呢他的叛变属于阶级内部矛盾，不像跟皇朝之间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两臂相横取其轻，杨富光静静地看着王重荣，张开苍白的嘴轻轻地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杨富光没错，这人可以起到振奋唐军的作用，但是呢他也错了，这人不是一条鲶鱼，他是一条鲨鱼。谁呢？沙陀李克用。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在唐初的时候呢，有一个民族啊，正式出现在了文字记载里。站在本文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民族。据说呢，在现在的新疆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以前呢叫做沙陀契，有一个游牧部落，他们呢逐水草而居，放雄鹰而猎。这有一天呢，一位猎人在山崖的这个雕刻臼里发现了一个男孩。这位猎人呢，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婴儿带回了家。这个婴儿呢，可以说是在部落里吃百家饭长大。他的父亲是这个部落里所有的成年男人，他们称父亲为爷，所以呢，这个男孩就有了自己的姓氏，朱爷。朱爷小朋友呢，渐渐长大了，在成为男人之后，他呢，当上了这个部落的首领。他的姓呢，渐渐的因变为朱邪，而他的这个部落呢，也因地名被后人称为沙陀。一个全新的民族就这样产生了。唐熙宗乾伏五年二月，杨富光念出了李克用之名的四年前，在河北的魏县，在这一年的这一个月，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了。比如说王仙芝壮烈牺牲了，比如说黄巢成为了草军领袖。那么这会儿呢，李克用同学已经22岁了。在这个岁数上，黄巢同学做着金榜题名的美梦，朱温同学呢还在乡下一边喂猪一边思春呢。但是李克用已经成为了一名大将，他是沙陀雇佣军的副总司令，当然了，总司令就是他爹朱邪赤心，唐朝皇帝赐名李国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军人的孩子那也一样，人家干嘛呢？早拿枪。李克用会说话的时候起呢，就喜欢学一些军事用语，再长大点开始学习骑马射箭，这些呢都是沙陀的传统。你不认字儿没关系，不会算数经商也不要紧，不会种田呢也没关系，反正吃饭基本靠抢，穿衣服基本靠买，老婆呢也基本靠抢，儿子呢基本靠认，一句话，枪杆子里面有一切。李克用知道这个道理，不学武没饭吃嘛，所以说呢他学的就非常好。因为起步早家底厚，家庭教师呢到处都有，只不过呢先天条件有点不足，大概是因为在这个娘肚子里待太久了，出生的时候又难产了那么一会儿，导致出生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只眼睛的视力非常的低，近乎于失明。但是呢李克用身残志坚，克服了不足，把这一切的军事课啊都学的是滚瓜烂熟，在13岁那年就能够弯弓射野鸭，到了15岁就能跟随父亲征讨庞勋，冲锋陷阵，勇猛无敌。这些啊成年将领都自叹不如，喜欢他的称李克用为飞虎子，讨厌他的就叫他独眼龙。李克用呢可以说是用自己的勇猛在大唐的各个雇佣兵团当中树立起了自己的威名。所以说那句话说什么出名要趁早，还有点道理的。这些威名呢为他以后成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沙陀的发家地呢在代北，代北呢顾名思义就是代州以北，大概包括这个山西北部、河北北部还有内蒙的中部，这儿呢是唐朝的雇佣兵安置区。在这些个地皮上呢，各民族和睦团结，精诚合作，有时候呢还互相切磋一下武功，练练军事技能。等到唐朝这边有战事了，他们呢就能披甲牵马，开弓赚钱。他们这样干了很多年，直到唐朝把沙陀安置到他们这儿。从战场上杀出的沙陀一来， 这就打破了这个地区的平衡啊，成为了这片雇佣营的领头人物。实际京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为避之。沙陀人占据了这块平原地，开始招兵买马，声势日隆啊。他们老大李克用更是广收义子。当然了，收义子不是怕百年之后没人送终，这些义子啊，收来都是用来上沙场打仗用的。李克用的义子很出名，再后来呢，有13名脱颖而出，皆供奉太保之名，后人称之为什么呢？13太保。那么现在，李克用要领着他的干儿子们去打天下了。那么按照怎么样从枭雄变成皇帝这一宝典指引，他们呢急需占领一块地皮作为自个儿的根据地。李克用呢看上了一个地方，就是太原。这个家伙的眼光非常好，太原可谓是军事重镇。这么一个地方呢还有另外一个别名，叫做龙城。顾名思义，龙出之城，帝王之姿啊。唐朝李家就是从这儿化家为国的。可是呢，对李克用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那就是驻守太原的就是郑从党。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郑从党是与郑田齐名的将领，当年他从长安领出了一大批人才，文官武将，名流隐士，一应俱全。那么郑从党将会如何对付李克用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